好，星期二得到啊！咁今日系二月二十号，咁啊今日有我 Johnny， 咁啊有阿 Tony 喺度啦。 系，大家好啊！恭喜发财！今日系大年初五。 大年初五啊，系 啊。系啦，咁啊，另外咧，我哋有位叫做咧，而家都系我哋嘅主持啦，就唔系嘉宾啦，因为咧佢都近差唔多。 都系核心噶啦， 核心噶啦吓，咁啊，许留山。 好，大家好啊！恭喜发财啊！咁个新年有冇大家冇发到啲财咁啊？希望有啦， 希望有啦 嚇。咁、應該都有嘅，我相信。即係睇翻，等下啦，等下就有收割噶啦。即係如果有聽開我哋經濟環節的話， 係嗱，咁啊，今日咧其實就初五啦。咁啊，好多人咧就要翻工。咁其實就大部分打工仔今日都要翻工啦，係咪？咁、因為琴日公眾假期，今日就第一日。 係，今日應該是大部分的人都要開工的， 係啦，打工仔。我哋因為咧，其實就如果睇嗰個日子咧，就今日就好有一日吉日，咁啊變咗咧，我哋今日都開工。咁啊，其實我哋就未開工住，不過咧今日都翻嚟啦，因為好日啊嘛 嚇。咁啊順，所以就順便今日就錄音。咁因為琴日初四都仲要拜年，咁所以琴日就其實係未約到大家夾唔到時間，就所以就仲未錄。咁所以今日變咗就會遲咗出街啦，今集。 遲咗一日咁啦嚇， 遲日啦，都可以嘅。出街係星期三啦。 冇錯， 但唔係喎，你之前都補咗個年初一特別版嗰啲咁樣啦，啲聽眾都好開心喎，見到咦有特別版嘅咁 啊，係啊，嗰日係年廿九六嘅，因為年三十大家要翻屋企團年啊嘛，咁我又捉住大家錄音。 上集我缺席咗，因為我係病到九彩嘅，咁我就好幸運地咧，就好翻得都幾快，咁而家已經冇乜事啦，把聲有啲沙啦， 有神功護體啊嘛， 有神功護體就唔會病啦， 神功突然間練好啦，之前未練好， 係 啊。咁啊，今日咧其實就其實話題都幾多下嘅，咁啊，但係咧，因為我哋嗰個節目咧，即係唔可以成日擠曬講一範噶嘛，我哋講多啲唔同嘅類型啲，咁啊啱啱就發生一件大事其實嗱， 因為就喺呢個新年期間假期中間發生， 係啦，假期中間，咁咧。就阿 Johnny 不如講講發生咩事 咧？咁啊喺年初二咧，大家就記得啦，咁就係17號啊，夜晚咧，咁就無線新聞咧就報導一單事件，就係咧有消息指咧，律政司就已經係決定咗唔再就住梁振英之前喺 UGL 嗰單案嗰度咧係採取任何法律行動嘅，並咧表示咧廉署咧已經係決定結束調查嘅。咁呢單新聞都好奇喎，即係喺年初二嘅晚上啊。就經呢個 CCTVB 啊，無線新聞就播呢一單新聞出嚟。 佢個講法都幾令人吃驚喎！佢嘅意思係指有報導指 TVB 報導指有 引消息， 係咯， 引消息， 唔係消息。 TVB 佢轉述啊嘛，變咗 佢話會引消息人士透露。咁其實之前 TVB 啦，或者佢哋即係之前政府另一份後事《星島日報》都係咁啦，周不時就幫政府放風嘅，係咪？咁啊，今次咧。其實都引起社會上很大的關注啦，因為嗰日講到哦，乜你哋唔查噶啦咁樣， 係啦。咁另外奇怪的地方就當然是律政司就喺翌日就已經發聲明，就表示咧嗰個報導是錯誤的， 我哋仲查緊嘅。 佢就話咧 UGL 事件是否作檢控呢個決定咧，就係未作出嘅。係。咁啊，引述翻佢啲字眼啦，即係佢都冇話我係決定繼續查噶。 咦？但 係 CCTV 我哋未作出決定， 有冇走出嚟回應話個報道有誤啊啲咁樣？ 好似冇喎。 我唔會嘅，唔會，從來都唔會嘅。 從來都 屈完你，即係講完錯嘢就唔會出嚟講噶嘛。 除非一次，除非一次就話江澤民死 Q 咗嗰鑊啦。咁啊， 嗰啲冇得唔澄清啦。 但袁志偉有冇啲咩報道流出翻咧？你哋係咪心裏面咩律政司心裏面條蟲啊？你哋點知啊？嗰啲咁咧冇呢啲喎又。 收到風啊！而家話出邊好多媒體用隻耳仔嚟做人噶嘛，聽翻嚟就當係噶啦嘛， 係咪？咁大家都記得即係 UGL 嗰單案啦。咁啊，其實就係當時就2014年阿梁振英選特首。之前發生的就是呢間澳洲的一間上市公司呢就是收購他們戴德梁行那間控股公司 DTZ 就是跟 UGL 就簽了一份協議 咁咧嗰份協議嘅生效嘅時間就係梁振英因為選咗特首之後就已經上任咗啦。咁佢而喺呢一段上任咗 2013年嘅橫跨佢任期嘅。 咁啊上任咗之後咧，就係因為基於呢個 UGL 嘅合約咧，咁佢就係有錢收嘅。咁就大概係$4,000,000啦，即係大概$50,000。 係啦，因為當時嘅英鎊係對12.5嘅，所以咧嗰陣時就陳茂波出嚟幫佢護短咧，嘿邊有收$50,000啊？收$40,000之嘛咁樣。啊，咁得啊呀，好做到嘢， 系 咪啊？ 陳茂波都好中意做呢啲嘅，因為俾人圍得太多。 即系咧，梁振英心慶得人啊，真係，人哋都唔記得嘅，你仲 咁呢個陳茂波好明顯真係梁振英嘅心腹嚟噶嘛？ 係，唔係佢出嚟幫佢頂咧？其實出邊好多人都唔講，佢自己呢班出嚟講，好好笑咯嚇、啊！喂，當時嘅匯率咧就係$50,000啦，你話$40,000係嘛？ 咁啊，呢單嘢咧，即係其實我哋講翻咧，即係其實一般商業運作都其實常見嘅，即係佢如果佢俾一間公司俾人收購咗之後，咁佢就可能會簽翻一啲嘢，就係、是、我哋通常英文叫 non-competition， 就係佢即係可能唔作出同呢間公司嘅業務作出一啲競爭嘅行為。 因為咧好多時候收購咧係類似行家之間收購啦，係咪？咁如果我譬如一間公司想收購你嘅，例如舉一個例，譬如保險公司咁樣啦嚇，咁譬如我收購咗呢間公司，咁我俾一筆錢你，咁你啊當然有個時間，就係、是、譬如可能係2年或者1年啦，通常都2年噶啦。2年之內你唔可以過檔去第二間保險公司啦，咁你唔可以去。叫走我哋裡面嘅嗰啲管理人員啦，亦都唔可以喺出邊做從事一啲類似咁嘅顧問啊嗰啲嘢，或者即係你唔可以揾人嚟同我打對台啦。咁我俾錢你收購啲股份啊嘛，係咪？咁喺嗰啲叫做咧測量師行咧，當然都會有。老實講，測量師行其實講穿咗，當時阿煙仔可講得冇錯嘅，係地產經紀公司咯。因為他們最主要收入就是來自地產公司和呢是從促銷的物業或者呢代理物業、或者幫人招標幫人總之呢都是收佣金的、啊、那比中原高級一點點、 你說開經紀行所以對於即經紀即其將他那些客如果轉移去另一啲新公司嘅話，咁我收購咗你間公司都冇用咯。所以呢個就對於收購嗰個收購者嚟講係好重要啊！呢、這個 唔止係客嘅，譬如咧，如果地產經紀咧，譬如你喺太古城做嘅，咁咧你就算離咗職之後咧，都唔可以喺同區半年嘅。佢哋有個規矩就係咧，你喺半年之內唔好喺同區咧做翻地產嘅。 嗯， 啊，因為驚你咧叫嗰啲客啊嘛。咁如果你收購咗間公司，譬如咧中原收購美聯或者美聯收購中原咁講啦嚇，咁、啊、咧收購完之後，哇！我又賣咗俾你啲股份，轉頭我話搞間美元 一樣 中聯係嘛，或者叫中聯或者叫美元，哇！咁你咪又叫走曬嗰啲管理人，又叫走曬嗰啲 sales， 咁我冇理由咁笨，而家貼錢俾你即係柴我台噶嘛？ 呢樣嘢喺法律界都好 common 嘅，即係例如一間行你有個 partner 走咗，咁佢通常都會簽翻呢啲嘢，因為就係驚你轉頭將啲客拎曬去 走曬。 做另一間，你開一間新行，亦都係做翻曬所有嗰啲客。咁你嘅離開係冇意思啊嘛。 係。但係俾到成$50,000佢咁多咧，即係$50,000咧，計落。係。係咪成日都好誇張嘅一條數啊？嗱，你諗下喎，咁即使如果佢唔俾啲$50,000佢嘅話，咁即係佢出去，如果佢叫走你啲人，佢另外再自做一檔嘅話，咁對於 UGL 嘅損失咧係會超過$50,000嘅咯喎。 應該就 係殺傷力嘅話。 係啦，如果理論上 係。好多人驚喎，咁呢個人都真係。 咁佢啊，咁 所以其實成個deal咧係有啲奇怪嘅，所以當時其實已經好多人質疑到咧，其實你阿梁振英你係咪 嘅殺傷力有冇超過 你係咪即係有其他利益收咗咧？係代表戴德梁行，而你係只不過係作為一個董事就去收呢樣嘢，係背住咗戴德梁行呢間控股公司，其實你冇同佢申報可能。 唔係問題咧，最主要就係咧，你係咪自己有啲台底利益理代咗而戴德梁行唔知道？因為咧，你係當時出賣即係。呢單交易之中你有啲嘢咧係令到公司可能係有啲損失嘅，因為咧其實嗰筆錢可能係最終如果唔係俾你咧，就要俾公司噶嘛，嗰個係收購條嘅一部分。哦，原來係你有部分去咗你嗰度， 係即係平賣咗， 係啦， 折讓 賣咗就原來咧要買通就你，係 啊， 咁因為咧你就威脅佢嗱，如果你買嗰間公司冇用㗎，一啲錢都唔值㗎，空殼嚟㗎，因為啲人個個都聽我講嘅，係我話曬事，你一。你話收購我，即刻帶啲人去開多間戴德良行， 咁你咧得物無所用，除非咁啦，你誒俾啲著數我，咁我就唔做依樣嘢啦。咁可能係咁樣。 即係 Tony， 我收購完你間公司，咁咧你又平賣咗俾我，咁我冇理由同你簽份嘢就話啊呢份嘢就係回報翻你平賣俾我，冇可能咁 寫 喎。 啦，係啦。 我一定要寫嘅就可能係，喂，你繼續不如同我做個顧問咧。 係啦，最簡單， 俾翻顧問費你啦。 最簡單就係咧，你譬如做翻我哋兩年嘅顧問，啊，好嚴嘅顧問，好多考慮名目都係用顧問形式去做嘅。 係啊，咁就變咗，所以就發生咗即係梁振英呢單 UGL 事件，就係、是、佢一方面喺佢嘅合約裏面係講到明係要提供一啲服務同顧問，而另一方面佢又實牙實齒咁答大家話係我喺呢段期間入面咧，從來都冇提供任何服務，即係個吊軌點解會出咗嚟咧？ 正如炮頭話齋啫嘛，係咪？唔俾錢就唔叫嫖，係咪？ 嗯， 咁我玩完佢唔俾錢，咁咪唔係嫖客咯。 我睇翻佢嗰個合約咧，佢話分幾期俾佢噶嘛。即係如果你到最後嗰期嘅時候，你都發覺原來佢冇履行到佢嗰個顧問，即係提供服務嗰個顧問服務嘅。咁點解我仲俾第三期你啊？ 係啊， 好奇怪喎。 唔係呢樣嘢，所以你話唔查係好奇怪，你一定要查落去啦。 梁振英提供咗一啲好特殊嘅服務，而啲人唔方便講， 便利嗰只啊嘛。 其他服務及其他服務， 係啦，唔知梁振英會提供啲咩服務俾人啦，係咪先？呢啲嘢大家係嘛，冇人督爆佢啊！唔係淨女人可以提供嘅，男人都得噶。 咁佢呢單嘢個奇怪點就係在於，即係點解喺呢一個時刻？在这个农历新年的假期年初二的夜晚会流出一个这样的消息走出来呢？ 当然了，过节流流突然间在电视看到梁振英的头，你真 的不扯火，立刻转台，是吧？很生气，那这件事其实呢，触动了很多人，立刻很生气，哇，喂，你初二已經放煙花，你要跟我開年，弄了这样的柒头在这 里， 是吧？ 刚刚好，其实即刻初三咪赤口啊嘛，咪攞呢單出嚟 鬧咯，係咯，佢哋鬧咯，係咪啱曬啦？ 即係都幾神奇，因為你律政署即係如果唔係有翻咁上下高級嘅人計正，一就冇理由睇過呢個 file 啦。咁當然你話有其他卡可能會睇過嗰個 file， 咁唔係冇可能嘅，咁啲文件嚟嘅啫，咁呢樣嘢都有可能。但係如果係一個真係毫無身份地位嘅人嘅消息流出街，會唔會 CCTVB 漏夜喺年初二就將佢拎出嚟呢？ 系， Tony 点睇啊？ 其实呢单嘢咧，我当时一听到咧，跟住第二日咧就律政司出嚟澄清，我已经喺度谂，边个做嘅咧呢单嘢？嗱，你要搞清楚对边个有利咧？嗱，喺呢个初二呢啲时间，一定系对梁振英不利嘅。 嗯， 吓，呢啲即系叫做普天同庆嘅时间，大家都唔想见到你。 嗯， 跟住咧就话俾你听咧。現在放生你喎，喂，初二煙花都冇得睇噶啦，已經嚇，有啲人可能唔開心噶啦，哇，仲要聽到人哋律政司又放生你，個個都咬牙切齒嘅，哇，要攞律政司出嚟煲啊，攞嚟煮啊，攞嚟食噶啦，係嘛？咁啊，第二日咧，律政司即刻出嚟急急澄清，咁呢單嘢係對梁振英好不利噶啦。如果從呢個市民嘅反應啊，因為咧市民覺得哇，你而家即係擺明放風，想放生佢啫，係咪啊？即係嗰個市民會覺得係咁樣啊！ 即係話，喂，你趁咩？趁一街節流流整單咁嘅，以為我哋會放過你啊？ 係啦，類似咁，所以咧你要諗真一層啊！依單嘢對梁振英不利，咁對邊個有利咧？ 嗯， 佢個對家。 總之咧係啦，總之就係梁振英嘅對家一定有利啦，係咪？咁我哋就要揾下依個答案，我哋咧就透過我哋嘅分析，揾出依個咧。得益者究竟梁振英的對家是誰呢？我們逐層逐層去摸。最近我們看過好幾宗的事發生，其實牽涉到最重要是律政司，因為律政司的位置就是等於周永漢公檢法，他負責告人，是吧？你拿著這個，你想告誰都可以。因為梁振英之前有一個叫做曾蔭權， 曾蔭權係啊， 咁 曾蔭權一即係卸任之後就落獲啦， 就係啦，搞佢，咁啊等佢使咗2000萬律師費啦，跟住又坐咗幾個月監啦，一夜白頭啦，係嘛？ 嗯， 真係陰公係嘛？咁啊，我哋要比較翻啦，嗱，分析一陣再分析，我哋比較下咧，梁振英同埋曾蔭權呢單 case 有啲咩共通之處，同埋有啲咩唔同？ 係 阿 Johnny， 你講講 嗱。我哋睇翻曾蔭權嗰個案件咧，曾蔭權就係俾人告佢行政長官收受利益啦。係咁咧，佢曾蔭權嗰單案就有同而家 UGL 嗰單案唔同嘅地方係咧，曾蔭權咧佢當時行政會議係有考慮即係嗰個DBC 發牌嗰個問題嘅。係即係佢係你收咗一啲利益，到底是否同嗰個發牌有關呢，就變咗係一個好緊扣嘅關係喺嗰度。因為如果我考慮俾唔俾個牌阿 Tony 你，跟住轉頭原來我發現原來你台底俾咗錢我，咁我就好難走去話嗰筆錢就同呢樣嘢完全冇關係，我好難撇得甩。 啊！你咁啱 Johnny 屋企要裝修喎，啊佢又要俾個牌我，咁啊突然間俾完牌我之後咧，佢屋企有人幫我裝修完喎， 係即係嗰啲利益啦，係啊。 咁點解會同你裝修屋企咧？跟住仲有同你裝修屋企嗰條友提名攞埋咩銀銅紫荊定係金紫荊係嘛？喂，你曾蔭權即係咧同一張牌打幾次係嘛？政府嘅好處你領到盡，出邊商家佬嘅好處你領到盡。即係佢嗰次過澳門係嘛，坐私人遊艇，佢話俾翻500蚊船費喎。喂，係人都知嗰只遊艇唔止剩500蚊啊，嗰程船。 嗱，嗰部分係冇告噶，即係講緊如果講緊曾蔭權案。係 啦係啦，嗰度冇。 曾蔭權有告嗰部分就係裝修同埋收咗筆錢嗰度啫，就告咗嗰幾條罪嘅。係。咁同阿梁振英呢單有咩分別咧？就係、是、咁，當然梁振英呢單佢亦都係冇報嘅，亦都係冇申報。但係個問題係就係、是、佢。佢 UGL 呢間公司冇一樣嘢喺香港發生，而係需要同政府批唔批准。政府批唔批准係有關嘅，即係例如好似 DBC 發牌咁，咁佢做一樣嘢係行政會議批嘅。咁而咁啱嗰段時間，你梁振唔係咁啱曾蔭權又攞咗啲利益，咁呢樣嘢咪構成咗嗰個罪行本身。 即係佢租咗個5000多呎嘅複式喺東海花園喺深圳嚇，咁啊人哋幫佢俾埋呢個叫做咧。幫佢裝修埋，裝修到好靚俾佢，係嘛？咁佢只係用一個相宜嘅租金去租啦。可能嗱，你係深圳啲租深圳屋唔值錢，嚇、咁但係你送好多好靚嘅裝修俾佢喎，係咪？咁呢啲嘢咧，你可以話俾錢嘅。曾蔭權最叻噶嘛，我俾咗錢噶嘛，我唔係白使佢噶，我亦都唔係攞嘢依嘅，我真係租噶嘛。咁係咪市價咧？要大家唔知噶嘛，係咪？啲特色單位你話值幾多錢？出去你就算揾公證行去揾測量行都未必可以100%，因為你裡面裝修可能係值1000萬咧。 係 係嘛？ 咁你話但係有冇啲潛在可能有衝突嘅政策牽涉到呢啲公司咧？咁係未知嘅。不過當然，如果要做檢控嘅時候，你要證明嘅控方要證明嘅時候，就有個技術上困難喺度。咁呢樣嘢就係佢哋兩單案之間其中一個分別嚟嘅。 仲有就係咧，佢當時呢間嘢係唔屬於即係咧係嗰個黃楚標旗下噶嘛，嗰間東海花園。咁咧，但係都黃楚標同時嘅 DBC 嘅投資者嘛，大股東嘛。咁你？透過即係咧，你幫呢個大股東租屋，哦，轉頭咧你又批准依間即係黃楚標旗下嘅 DBC 發牌，咁令人覺得你有呢個利益衝突咯，係咪？你係收咗人哋好處咯，即係一大部分人都會咁覺得咯。 即係我哋就唔係幫梁振英辯護，不過話俾你知有個可能技術上嘅分別喺上邊。 唔係分別係有嘅，但係梁振英依單嘢咧，佢有機會係收咗人哋嘅好處，但係咧因為合約冇寫到明啊嘛，咁佢亦都可能係合法去收嘅。不過最大問題係佢冇向政府申報，因為咧法例話要向係咪終審法院大法官咧？ 終審向個 Chief Justice 嗰個 大法官咯，即係嘛首席 首席法官係 啦，即係馬道立，即係嗰個角色係 啊， 係啦，向馬道立咧 申報財產， 申報財產。咁但係依啲咧，佢又可以當係一種收入嚟喎，因為我之前我份工打工係有。有一個價值喺度噶嘛？咁我而家做特首，我冇啫。但係咧，我之前打開嘅，咁人哋即係未完成噶嘛，可能可以俾埋我噶嘛， 係 咪？ 其實成個申報個原因就係因為就係驚你有利益衝突啫嘛。係點解要你申報你啲收入同埋即係嗰啲嘢就係申報利益啫嘛？就係、是、叫你就話喂，你而家出任一個公職，我就係驚你。即係做咗有啲嘢係益咗啲人啊嘛，渣渣低低，所以就要逼你申報曬所有你有嘅利益啊嘛。其實個原理就咁簡單啫嘛。 即係譬如話你係喺酒牌局做一個公職，我轉頭你啊開酒吧嘅，咁係利益衝突啦。又或者你係負責審批嗰啲酒吧發牌嘅，哦跟住咧。 自己嘅親戚或者個仔又開檔酒吧或者賣酒俾啲供應係你係供應商嚟嘅，咁係咪啲人要買通你嘅仔或者同你嘅仔訂酒先至可以去開酒吧咧？你先會發個牌俾佢咧，一樣利益衝突噶嘛？ 係啊，冇錯。 咁同埋呢單嘢佢係梁振英佢冇，即係喺合約裏面佢冇做過任何嘅嘢噶嘛？咁其實咪好難捉到佢？喂，佢乜都冇做過，咁做過啲咩行為而係貪污咧，或者點樣咧？佢哋 其實呢個可以講係一個合法的收受利益咯， 你冇得捉喎，咁冇做嘅嘢。 一個技術上可能冇唔夠詳細的犯罪內容的收受利益咯，可以咁講。 係啦，因為咧佢可能做咗一啲嘢係令到 UGL 賤賣咗俾對方，唔係即係嗰一啲 D set 賤賣咗俾 UGL， 而佢收到依50,000,000嘅報酬嘛，係佢幫手壓價。所以咧佢要分一份。 好，咁到底點解要年初二嚇呢、這個敏感時刻？放假的時候公布一個對於梁振英可能是 不利 咁不利的消息呢，我哋下一節翻嚟詳細再探討。